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少男情怀也是诗，情窦初开已成痴，狭路相逢看勇者，是情敌当前不掩饰。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人都说少女情怀总是诗，其实呢，少年动情的时候啊，也是这个不遑多让。这不吗，城里东街就有这么两个小年轻，他们的情窦初开，时而充满希望，又时而遍布伤感。然而这所有复杂的情绪却因为某个奇怪的比赛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哟呵呵，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胖子吗？胖的， 你说你瘦子说话怎么跟我胖子似的呀？ 我为什么说话不能这样？我这几十年都这么说话的，我觉得那个翠花就喜欢我这么说话。 翠花疯了，翠花疯了！ 你居然敢说翠花疯了？ 翠花，我说翠花要是喜欢你这么说话，翠花就疯了。 翠花是我心中的女神。 她是你心中的女神，你是她眼里的什么，你知道吗？ 男人。 呸！我都要吐了。 我才要吐了呢。跟你翠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小麻杆那样吧。哎呦， 我小麻杆怎么了？ 今天你不应该说。 千金难买老来，不是年轻瘦。 年轻瘦，年轻瘦，说都是人话吗？啊，你要老了瘦还好点，年轻你有个男子汉的样儿。 我觉得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不应该相互怼。你不就是想出来遇见个翠花吗？我也是这个意思。 对，咱俩公平竞争，倒看他是喜欢像我这样魁梧健壮的，还是像你那样弱不禁风的。 你不夸自己你能死啊？ 怎么叫 我刚想说我们携起手来，这样碰见翠花的几率能高一点，然后你又诋毁我，所以咱们俩成天只能遇见李大爷。 倒两步，你看你那个小短腿儿，这都已经到翠花家门口了。 嗨，这俩傻子又跟着抽风呢。 哎， 回见啊！ 我觉得我特别配得上翠花。 哎，你 别争，别争！哎，张腿儿， 干嘛呀，傻子？ 哎， 什么叫傻？ 胖子。我这回家着急做饭呢， 别着急 做饭呢。 张大婶，你最近说话这嗓子越来越粗了，这是为啥呀？ 是你这说话倒是越来越闷了啊！ 你这个都长胡子了，张大婶。 你们俩又干嘛来了？又跑这儿抽风来了啊？ 什么叫抽风来了？ 那你俩什么事啊？别老跟人家门口待着。 我问问你， 寡妇门前是非多， 人家不是寡妇，人家大姑娘。 我说我们家这门口这儿，我是寡妇，知道吗？ 你想多了。 我没冲你这儿来。我跟你说呀，这你让人评评理。 对，评评理，我们俩谁更配得上翠花？ 我明白了，让评评理，你们俩谁配得上翠花？是不是？ 对了， 要依我这么一看，你们俩 我 谁也配不上翠花。 哎， 这怎么说话？ 你是半斤，你是八两。你要是这狗屎，你就是马粪。 你 你要是那个卤煮，你顶多算羊子儿，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俩谁也不行。你瞅瞅你们俩这样吧，哎呦， 我们俩这样， 没见过精神的人，你就 什么意思？胖子，你说什么？我没见过精神的人， 你见过谁？ 错，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心中偶像是谁吗？ 谁呀？ 谁呀？ 告诉你，我心中偶像就是南宋最有名的 谁呀？ 陆游。 不是鹿晗啊， 陆游知道这写诗的， 哎，人家那叫英俊潇洒， 对对， 英气十足。 哎， 写你瞧你瞅你们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啊， 我们俩 这应了那句话了，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你们要干什么呀？ 那 你说当初怎么设计的？ 都 是爹妈父母养的，你说怎么这？ 张大婶回见， 再见， 再见，张大婶。都什么人呢？ 就是说话那么招人不爱听啊。 没错，我觉得张大婶他年纪大了，他审美有问题。 再说那陆游多大岁数的？ 是啊，那个鹿晗长得。 鹿晗干什么呀？陆游。 他这不是一个人吗？ 写诗的那叫陆游。 那鹿晗又是谁啊？ 鹿晗。 唱歌的。 我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人。 那就是搞错了。总之呢，他的这个张大婶，他那个审美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审美了。 对，我看你就还行，是不是？ 对呀、啊， 哎、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现在这瘦啊，这说明健康。 哎，现在 肥膘。 哎，不，一身肥膘说明家境好，富足。看着我就不喜欢那瘦的，看着瘦的我就觉得就是饥民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看那张大婶儿的，一天到晚踩过咱俩，他是寡妇守寡这么些年了，谁瞧得上他呀？ 对呀、啊，所以他的审美那肯定有问题呀、啊。 我也觉得是，咱甭听他那一套啊。 没错， 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我是卤煮，你就是羊三儿。我要是美玉，你就是翡翠。 没错， 是不是？ 我们旗鼓相当，携手闯天涯。 对。 竞争对手竟然秒变默契好哥们儿，看来老话说的不错，叫敌人的敌人呢、啊，那就是朋友。不过这俩兄弟最大的敌人可还在后头呢。 哟，胖子，胖子来了， 杆哥， 哎，这个翠花家门口咱们又见面了，可见咱俩多有缘了。 哎，咱俩也没别地儿去，一天不就来这儿？ 那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对吧？ 我告诉你说，哎，这临安城里头啊，切，但凡要有一人能得到翠花的芳心， 嗯， 那准是咱俩中的一个。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说回来了 啊， 哎呦，得过李大爷那关。 哎呦，这个李大爷还挺难对付的，他对他们家这闺女翠花看着也忒严了，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对付这李大爷，怎么才能让他同意，咱们俩中谁他同意哪一个都行。 咱俩同意谁那个。 哎呦，武艺啊。快走， 别走，大爷。大爷， 你们俩 大爷 干嘛来了？ 这个 没有了，没有，就是 啊， 想没能， 我都听见了 啊，聊天 这个你们俩啊， 我实话实说。 怎么了？ 李大爷，您 你们俩这个样啊，德行啊，咱们能单说。但是我今天有一点还是挺激动的。 怎么激动呢？ 他这个原来你们俩经常的打架。 那不小不懂事儿， 今天还挺友好啊。 我看出来这杆哥有点意思。 对，这个胖弟他这个人心地善良， 是不是？ 心地善良。 我觉得，这个我们俩都是一个目的嘛，就是为了能赢得翠花的芳心。 对对对， 关键就是您这样关好过呀。 对，我们俩拧成。 在我这儿看来啊。年轻人嘛，能这么友好，能这么公平的竞争，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啊！哈哈哈哈 哈！您别这么说， 李大爷， 您该的， 不要高兴得太早 啊！ 年轻人最重要的其实啊，不是事业 啊， 是需要一个好身体。 哎，我们俩这身体 一看就不怎么样。你瞅瞅你 啊， 你瘦的呀，哎呀，我这怎么说呢？跟那沙糕似的。 我身体好着呢。 好什么呀？ 瘦是瘦，都是肌肉。 对， 什么肌肉啊？ 我这胖，您别看胖，我身体棒。 你该看你，胖，冠心病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哎，这个。我瘦啊都没有这些毛病。 你是没这毛病，你营养不良。 那您说怎么办呢？ 起码的得有个样，是不是？你看啊，这个两个人都需要运动啊，你需要运动减肥，你需要运动增肌啊。这个过量的运动呢，你们都不太合适啊，就用快走来锻炼身体吧。 啊， 行， 同意同意，可以。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回头就去快走。 对，我们真去，我们真去，真去。 他这个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啊能够坚持锻炼，我呀给你们一点小希望。 什么？ 半个月以后啊，我。要带着翠花在西湖旁边验收你们两个人的锻炼成果，谁赢了谁就能陪翠花西湖一日游 啊。好，我立刻就去快走，那个我一定要超过这个胖子，这个死胖子。 胖，他这瘦子走两步他就那腿就发软，就累趴下了，他就。 你少来，咱们半个月之后见。 咱们是胖子是瘦，拉出来溜溜。 得，什么叫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呢？看看这哥俩就明白了。比赛当前，谁都不能掉以轻心，只是太专注了呢，貌似啊，他也会有问题。 今天说一段那个，明天说一段那个，说书的人， 用走路的方式沿着临干城的外围走一圈，最终到达西湖啊。过程当中要互相监督啊，一定要守规则，不许作弊，听见没有啊？ 好，那咱们就开始。 开始。 干啥？ 瘦子作弊了！ 谁作弊了？ 我 这是在走，我这怎么是跑？我这就是走。 你这是跑， 你才是跑。 我紧追着你的，我才看出来了。 你少来！ 你是跑的，你要虚你跑，那就虚我跑。 哎，你这不要脸！你看你这是跑，我刚才是走，你太不要脸了！你这是作弊！ 哎，不对！你再走两步。 我就是在走啊。 我怎么看你直晃？ 俩腿直腰晃，这不跑吗？这不是？ 哎，这我扭，哎，我这个我这个怎么我的这个走的方法在你身上也有啊？就是不太明显，你太胖了。 我是走着呢，哎，怎么？ 哎， 不行。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我一眼，看我一眼。 哎，你慢点啊！ 怎么回事？腿怎么？ 哎呦，你 这还回不过来弯了呢？怎么？ 你怎么一说，我也觉得我这腿好疼啊！ 是哎，你看你的，你看你膝盖，你看你膝盖比你脑袋都粗了，不是？ 什么叫比我脑袋？ 比大腿都粗了。 哎呦，我这膝盖怎么肿成这样啊？ 不是吗？ 哎呦，好像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膝盖有点变化，可是当时我一门心思就想赶紧练赢得比赛，没想那么多。你看这，哎呦，我疼死我了啊！再疼也得忍。 没关系，这翠花就在西湖等着咱们 呢。啊，好， 倒看谁快谁慢。 行， 走走走， 来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哟嘿。 那么你说说你们两个傻了吧唧的， 我 本来想在后边观察一下你们俩锻炼的结果，你们俩的好，越走越快。我说了怎么走知道吗？围着咱们临安城先转一圈，然后到西湖。你们俩呢？刚走了还没半圈呢，离西湖越来越远。你们瞅瞅，这都到哪儿了？这是西湖吗？这都快奔余杭了， 到了锦江 了。哎呦，这是走错道了。 不是，这比赛怎么办呢？你大爷， 比赛怎么办 啊？ 先别管比赛了，先停下来歇会儿吧，大褂都快掉了啊！先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哎呦， 累死我了！ 哎呦，不行，我这腿停不下来， 我 不行不行，你就快瞪我一下，瞪我一下， 哎呦，停下来了没有？ 哎呦， 停下来，觉得这脚啊，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 哎呦喂， 这怎么回事啊？ 李大爷，您帮您瞧瞧啊！ 我瞅瞅， 我们俩这腿软，膝盖也肿，怎么？ 你们这是运动过度啊！哎呦喂，我看看你这腿，哎呦，坏了，胖子，你这腿肚子怎么都跑前面来了？ 我又转筋了，有点。 哎呦呦呦，你这抽着，那时候 我这回不过来弯儿去呢。 我帮你瘦吧，我看你这， 哎呦， 你这腿怎么？哎呀，你这腿，你这左腿怎么都跑右腿的右边去了？ 哎、 你这右腿都跑左腿 花了吧？ 你都拧了麻花了。哎呦，你说我这造的什么孽呀？我非得让两个这身材的运动，你这玩意儿得累死。你说我哪负起这责任呀？ 哎呦，大爷，现在先别说这个了，就我们俩现在啊，一步到时候都走不了了 啊， 还得麻烦您呐。 干嘛呀？ 给我们俩背回去。 我呀。 哎，你说谁能想到啊，这到了最后最难受的竟然不是那锻炼过度导致身体不适的哥俩，而是发起这个奇怪比赛的李大爷本人呢。既然现在从裁判变成了陪练、队医跟保姆的综合体啊，那就啥都别说了，甭管是跑还是走，为了赶时间，您还是即刻出发吧。正所谓左右为难多烦恼，大爷有新出奇招，孰料中途却跑偏，是收拾善后拔心闹。 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演播叶鹏、李银飞、小曾、于浩，编辑徐然，后期制作云中三月，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赚钱儿有人是在混日子儿啊，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反正自己个的良心他不能丢一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无礼请我给您来一段，